尖沙咀方向近住太子道西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大埔道落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楼一段，龙尾去到李郑屋游泳池。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李生啊，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18年9月29日起签订嘅外佣雇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4520元。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咁即系虚报外佣工资，要坐监噶。就算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千祈唔好制啊！ 依台有快乐吧。我是 Eric 啊，我觉得每一个爸爸都会身怀某种嘅绝技嘅，可能系影相，可能系玩乐器，可能系煮嘢食，可能系揸车啦。所以我觉得做仔女嘅不妨趁住今个父亲节咧，跟你爸爸学翻两招，成全下佢呢啲独门嘅绝技，爸爸又会觉得威，你咧又会学到嘢，一举两得啊！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各位爸爸都系快乐吧！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凌子维，未来是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我为自己是香港人而感到骄傲。 残破身躯注满热血，坚强眼前由谁掠夺，日后岁月以初心对抗寒酸，不怕在低温中气喘，愿望无惧否决。 有音乐同行，香港有快乐可能。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up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好，下昼时间2:07啊，播一报天气先啦。 而家嘅天气，外面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我是阿一， 我是道歉波城， 我哋加埋系唔系我要道歉波城阿一 啊，夹好咗都可以错嘅咩？你个人， 我嚟多次 好。 好，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 会， 唔好唔好嘥时间。欢迎嚟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我系我要阿一， 我系道歉波城， 我哋加埋系我要道歉波城阿一， 系 要道咩歉呢？我要先要咧向我阿姨道歉嘅， 我系咩？ 今日咧原本我系请咗假嘅，咁今日咧就系我阿姨嘅结婚啦，咁所以咧佢预咗咧即系唔知3:00、2:00咧系嗰啲吉时嚟噶。咁所以呢就要嗰啲斟茶啊，即係嗰啲传统嘅儀式要做啦。咁我就要去。 好多嘢都3:00发生。 好多嘢要搞啊。咁我就即係吉時嚟咯，呢啲咪叫。咁所以呢就要我去嗰度帮手呢，就係、是、唔知点样，又可能要招呼啲亲戚朋友啊、又可能有啲要递下啲茶啊，递下啲红枣啊嗰啲嘢啦。咁但係呢啱啱飲下茶嘅时候收到消息呢，转头3:00呢我哋係会有一个嘅政府嗰度会有个记者会嘅。咁所以呢 啊、 我哋要直播，咁所以今日有啲节目调动啦， 冇错。 而且啱啱发生咗一件咧，好似喺剧本入边发生嘅事啊。 系咩？ 饮下茶嘅时候咧，我披起我件西装褛，我话唔好意思啊， 系 有啲紧急嘅事情需要我去做， 电台需要我，电 台需要我， 我要拯救， 我要拯救呢个嘅， 唔系你拯救我本人啊， 系拯救你啫。其实 得我一个人都唔知点算。 咁所以咧，嗰下好型啊，有嗰种做电台嘅使命感。 學阿斌話齋， 但你搭地鐵， 但係搭地鐵翻嚟。 英雄，但你搭地鐵， 英雄唔俾搭地鐵啊？ 得得， 幾多市民都係搭地鐵，佢哋都係我哋嘅英雄嚟噶， 係 咪先？ 係，你唔係電影嗰啲咩？但係 我爭咁嗱，我今日著埋西裝褸，梳埋個頭， 係 爭咁咧，好似 Mark 哥咁咧，喺個衫口袋嗰度掹支槍出嚟， 係 就 exactly 好難得。你今日新裝修，我決定一間要幫你影相啊。不过你入边第三个可以唔系蓝色，好唔夹。 入边嗰件咧，下个礼拜推介，即系着呢啲嘅恤衫咧，有件推介嘢嘅。所以我哋今日咧，即系去翻个正题先。即系首先要表扬下我翻咗嚟做呢个嘅节目做 live， 好嘢， 其次就系好嘢，多谢黄天意， 我忍唔住表扬啊，真系。 但系其次咧，我哋就有啲节目调动嘅，我哋会先出咗呢个嘅少年波城与八宝一啦，咁然后咧搭三左右咧，去到一阵间三点咧就会出晒今日嘅访问啊，今日嘅访问就系阿 Bella 林永彤嘅， 冇错。 好，我哋而家即刻去咧。嗰叫咩啊？少年少年波城。 其实我喺隔篱听佢讲，我觉得哇，佢讲翻嚟仲讲晒今日个 run down， 好有为啊佢。 一去到最尾，最尾嗰下就耐咗啦。 少年波城要八百一。 我是你的后援会。知。地道星期六影院。 知。 傻猪230。 知。 少年波城与百宝一， 知 不知你有没有在听？知不知呢个节目好好听？希望你继续听。 百宝一，百宝一，我又要你帮手啦。 点啊，少年波城，你又谂到点样识女仔啊？ 唔系啊。今个星期是父亲节呢，我想你帮我拎个法宝俾我阿爸，送俾佢做父亲节礼物啊。 咁令尊翁有冇啲咩嘢系想要噶？ 我个尊翁呢，佢好惨噶，佢抬唔起头啊，我想你帮佢啊。 咁严重啊？呢啲嘢你要揾医生先至可以帮到、啊。 男人最痛，男人。 是那种抬不起头啊，是他对着我妈抬不起头，没晒男人的尊严啊。你看下我妈的样子你就明白了。 你估你阿妈有没有听这一集啦？ 好在他少听心机。 嗱你不要笑住先啦，你看下他的样 子。是、哦、你妈咪的样子那么恶，梗是抬不起头啦。 不止添啊。佢仲成日饿我阿爸，由朝头早八点几一直饿，饿到下昼，再饿到夜晚，日饿夜饿，个个礼拜都饿，个个月都饿啊，简直系月饿啊！ 咁你爸爸都好阴功啫，等我拎个法宝出嚟帮佢啦！得得得得得得，俾人饿完出气袋。 咦，点解呢个出气袋有三个版本喺度嘅，有咩分别噶？ 系个容量嘅分别嚟噶。第一个系日用，跟住系以月嚟计，最尾呢个最大系以年嚟计，分别系日鹅出气袋、月鹅出气袋同埋年鹅出气袋啊。 哦，咁啊，我试下嗰个最简单嘅先啦。咁点用噶？ 你只要俾人饿足一日，然后就可以用个出气袋嚟出气噶啦。 好啊，试下。饿完未啊？我系咪可以出气啦？哇，好过剂啊！出完气之后，佢真系会喊噶，而且出气之后咧。我真的好舒服的。 少年波城，那你是不是想着将这个日鹅出气袋送给你爸爸 啊？那又不是、哦、我想试一下这个月用这个、啊、可不可以试一下是怎么用的？ 用法都是一样，你要不要试一下？ 哦，好啦，试一下啦。饿完了嘛，等我试一下先。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咦？点解咁嘅？我已经用我嘅超高速拳头打咗佢103万下，点解佢喊都唔喊嘅？ 话明系月娥出气袋，你要俾人娥足一个月先可以用噶。 哇，唔得啦，顶唔顺啦，好辛苦啊！不如你都系收翻个法宝啦，我求下你收翻啦，收翻啦！ 好，今个星期个法宝啊，日娥出气袋、月娥出气袋同埋年娥出气袋啊，咁睇下会唔会收翻个法宝啦？我哋 父亲节啦， 父亲节啦，听日父亲节啦，咁啊，我哋而家咧转，我哋而家唔系转个头啊，而家即刻去啊！ 我转一转先， 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去我哋今个星期嘅嘉宾啊 ，Bella 林咏彤嘅访问啦，好。 Bella， 你觉得咩情况之下你会谂起阿一呢？ 见到银行嘅时候谂起阿一，因为我同佢都系会帮另一半找卡数嘅人。Hello， 我系 Bella 林咏彤，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的嘉宾呢，是由 Bella 林咏彤的，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 成日在电视上之前都会见到你的。是的。因为我家我妈很喜欢看两个节目的。 是。 第一个是爱回家，第二个是安乐窝。 是是是。 爱回家很久了。 是他 keep 住看的。 哦，我也有做过，意思是。 哦哦，是啊，是妹嘛，那时做。我真的有看啊。跟着安乐窝又是啦，所以是有看到的。 多谢 Auntie。 我去帮你剪， 多谢 Auntie，Hello Auntie，Hi， 系啦，咁跟住咧，咁啊，而家咧，除咗系即系有做主持同埋做演员之外咧，而家有一个新嘅身份啦， 系啊， 就系做歌手咯。其实系一个点样样嘅契机咧，即系呢一次系， 其实都关我本身拍综艺节目事嘅，因为嗰时就做 Ben Sir 睇楼团啦， 系， 咁然之后Ben Sir 就开咗个栋笃笑嘅 show， 咁然之后投资者咧就系星梦娱乐嘅老板 Herman， 咁然之后我就有。份帮手做嗰个 show 嘅，咁然之后就认识到 Herman， 跟住就佢问我有冇兴趣唱歌，咁样倾就开始咗呢个合作啦。 咁但系我反而想问你，即系有安乐窝啦，有 Ben Sir 睇楼团啦，有冇兴趣买楼呢？ 有啊，其实因为做安乐窝咁多年，其实当初就嫌贵，即系就唔买住，觉得同达仔都系。等一下啲樓價點樣先？點知越等越貴，而家已經買都唔係咁容易買到啦，太遲啦。 OK， 但係留意嘅話，會唔會真係自己都有啲 sense 係 sense 到啊？嚟緊會升定係跌？有冇呢方面嘅嘢學到呢？ 冇，係估唔到嘅，只會升，永遠都升。 好，我而家俾你一個女人嘅第六感去估。嚟緊嗱，2019年做半年，你覺得係升定跌呢？ 升。 你平時女人嘅第六感，你平時唔係你平時準唔準㗎？ 即係點啊？ 你咪登嚟㗎？你平時 係啊？ 呢個一定準啊！ 我哋去到年尾嘅時候可以結算，我哋開翻個樓市睇下，係啊，睇下究竟佢準唔準啊？咁樣。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咧叫第一印象，咁我哋叫第一次见咧，呢个可以即时知道究竟你准唔准啦。 系啊， 系啊， 即系俾你估下我同波胜一样嘢嘅。咁啊，呢个题目就系基于你首歌，咁啊最近派啦。首歌系想表达啲咩咧？ 啊，首歌系想表达啲咩啊？我喺度分析紧你啊！你哋话系啊？呢首歌系讲咧曾经中意一个男仔啦，咁但系最后就分开咗，冇一齐到，但系成日都会挂住佢，因为一齐嘅时候咧系好青春，好似初恋咁嘅阶段嘅，咁就唔识得爱，咁就分开咗。咁然之后而家成日都谂起佢啊，想再见佢啦，但系就冇呢个机会咁样咯。 呢一个算唔算系你自己一个个人嘅故事，定系朋友嘅故事咧？ 曾经都有嘅，就唔系初恋咯，就系曾经有一个前度，可能间中都会谂起佢嘅以前。 哦， 而家冇啦， 而家冇啦。强不苏有一个半秒嘅凌厉眼神啊，而家冇啦。 对上一次谂起一个人系几时咧？ 对上一次， 我哋先唔好理边个啊，但系对上嗰次系几时？ 系关爱情的事，上个礼拜咯。 你又点会估到？ 我想知系喺边啲位会忽然谂起咧？ 因为呢排成日都听忽然又想起你啊嘛，咁、哦、又要讲呢首歌嘅嘢，咁梗系会 就真系想起佢啦。 系啦，大家撩得多，撩得多都会谂下嘅。 咁又啊，估下我哋今日嘅题目啦。之前睇嗰个报道就话你系分咗手系。基本上是做不回 friend 的。 是啊。 是啦、啊、咁你是会即时 delete 对方的社交平台啊。 冇 错。是啦、啊。咁就俾你估下我同波胜边个是同你做同一样动作。 同一类人嚟嘅。 是啦、啊、是会 delete 人哋嘅 social media 啊 ,Instagram 啊 ,Facebook 啊嗰啲嘢。 波胜咯。你好似随意啲啊感觉上在。 失胜 呢 个人随便 啲。 随 便。唔系呢个意思。 随便我都 OK 嘅睇下对边个啦。 真係好我好冇所谓咁样。 是。 好似 俾人飛咗，佢都仲會笑琪琪嗰種係嘛？ 係啊，係好似係呢種啊。 有冇興趣試下？ 然之後仲想 試下飛佢一次， 佢仲好似對方好咪得咯嗰種感覺。 有冇興趣試下同我拍一次拖， 拍一日跟住即刻飛咗你？ 點知原來佢就 design 我所有嘢，以後我冇得踏足呢個錄音室。 所以最後你估嘅都係我， 係波成。 好，真正嘅答案， 樓價會跌啦。 佢调转咗， 佢调转晒。 阿一系会 delete， 而我系绝对唔会嘅。 啊，真系噶，绝对唔会啊！ 我 系 会 delete 晒所有嘢，而你啱啱话个人比较冇咁计较，嗰个反而系波性多啲。 譬如我嘅 Instagram 咧，你有时间想睇我以前嘅女朋友咧，碌到下面系真系会见到佢，即系我唔会清同佢啲相。我会觉得系。 一个经历， 一个回忆咯，即系佢都系出现过嘅一个人。 即系就算你有新嘅女朋友，你都唔会觉得。 我会俾佢知嘅，咁但系如果佢接受唔到，咁先再算咯。但系 所以到而家都未揾到咯，未揾到人接受。 因为冇人接受到呢样嘢嘅，我估 Bella 你应该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啊！我而家忍住唔闹你啊！ 如果我为咗你而 delete 会唔会好输啊？即刻觉得。 唉，其实都冇俾我睇到过啦，我都硬住啊。其实啊，唔好睇啊，你趁我知之前好 delete 咗佢。 我估个分别系在于佢系佢飞人嘅，我系 so far 都系俾人飞嘅。咁所以我要令到自己快啲 move on 啦。虽然讲到好似俾人飞， 就唔再想睇， 就唔想睇到，我就嗱声 delete 晒。咁你唔会睇到嘅话，你就冇咁。 咁你会唔会偷偷去睇先？ 唔会。即系如果我一决定咗系 delete， 我就唔会睇噶啦。 哦， 我直情系有一次系。开翻个 Facebook 啦，假设可唔可以我 block 过佢啊？即系我系去即隔咗几年之后，我先醒起，我系我 block 咗佢喎，咁样咯。我系可以， 肯定系爱得好深嘅人。 哦，咁又 所以另一面恨都好深啦， 系咪？ 两睇啦，有啲唔系爱得好深，都系不如 block 咗佢，唔好烦啦。 咁如果喺街撞到，打唔打招呼？ 我试过唔打招呼噶，即系嗰时可能就系大家又系升翻同一间嘅大学咧，试过喺大学 campus 入边撞到咧，我系行过点过扮唔识佢。 哦， 系啦， 好狠心喎、 啊，好狠心噶，你冇激嬲我啊！ 我都系咁。 咁即系换言之，你都爱得好深咯，曾经。 如果一齐嘅时候都几全副心机摆晒落去。 嗯，最深嘅程度系可以去到。 最深嘅程度可以。 即系你而家谂翻，觉得当时咁样做都几傻哦、啊，咁样。 帮佢交晒啲卡数咯。 咦？你两个真系 friend 嚟喎。估唔到嗰個例子準確到去到咁樣，你兩個真係好 friend 啦， 係啊， 有少少分別嘅，係唔好尷尬住。我而家係仲要幫緊交卡數嘅， 我真係㗎， 佢而家都有嘅。 咁佢飛咗，所以我要幫佢交卡數啫。以前嗰啲冇嘅，以前嗰啲冇嘅。 OK。 我想知嗰時個男仔點樣開口㗎？ 因為好。唉，其實我都唔好拍拖嗰時候好似貼心保姆咁樣嘅。總之你有咩煩惱啊，我幫你解決佢啦、啊。你好煩，即係佢又唔需要好主動講。總之佢好愁啊，跟住係搞唔掂咯。等我嚟。 你又冇理由睇佢死噶嘛？ 係啦係啦。 唉，得幫佢搞啦。 係啦，佢就唔需要出聲嘅，我會係主動幫人幫佢解決。 係幫佢 mark 低曬今個月要交幾多 min pay 係幾多， 係 或者有時幫佢還多些小費，使佢下個月漏咗個 min pay 咁樣。 係啦，總之都係呢類型嚟嘅。 哇！ 我哋 friend 嚟握手啊！ 你好，你好， 唔好借啲點人嚟喎，借啲握手啊！ 你個女朋友飛咗， 咁但係其實咧，因為你好狠心，即係話分咗手你就唔想做朋友，唔想再有任何嘅 connection， 會唔會其實調翻轉，因為知道自己嗰個定力比較差，同埋會心軟咧？ 啱喎，你又 誒握個手先，握個手先，誒我哋 係喎，你講得啱喎， 係咪因為咁咧？ 有試過翻塔係成功嘅。 有試過啊！我係好跳掣啊！總之我而家決定就唔睬你，唔再睇你啲嘢。跟住可能兩日，即係我個抽筋嗰個復發係好快，跟住兩日就頂唔順啦。點解要咁樣啊？即係好飄忽。 明明人哋都冇嘢，人哋好冷静，两日好短啫嘛，但我就已经系顶唔顺嘅，咁所以系我应该系自己定力不足。 咁但系调翻转，换言之，氹你其实好容易嘅。 唉，系啊， 好容易攻陷嘅人嚟嘅你。 但系我会表露好似我好嬲咁样咯，但系其实只要你揾到个藉口，令到我自己帮自己都揾到个出口就得咯。但好多时候就算对方唔讲个藉口，我自己都会谂，唉，佢都系因为咁啫，即系去氹翻自己，等自己冇咁辛苦咯。 哦， 冇用噶咁样，女仔冇用噶。 要氹你最易嘅方法系点样？或者要追求你最易嘅方法系点样咧？ 同我倾咯，要讲翻好明白我嘅角度，咁我就舒服晒，然之后我就乜都俾晒你噶啦。只要你扮明白我就得噶啦。唉，我都知道你辛苦啊，乜乜乜，好冇问题，你以后都唔使接我啦，咁样。 但系呢啲说话系可以好冇灵魂咁样讲嘅。唉，我都知道你辛苦嘅，系呢排你都攰啦，即系呢啲你唔需要用大脑都讲得出嘅说话嚟噶嘛。 系啊，咁我就总之你，我觉得你好似啊，原来你明白我咁得啦，你话明白我就得啦，你可以做翻你想做嘅所有任何嘢。 哦，好容易攻陷嘅一个女仔。 哎呀，冇人听到啊！ 但系有冇一条底线系真系唔得嘅咧？即系可能咧 say 佢出轨或者。 哦，咁呢个梗系唔得啦。即系唔系啊？其实都试过。 系啦，即系如果俾个佢帮你谂个理由，唔系我嗰晚真系饮醉咗酒。系啦，即系好多呢啲咁嘅 case。 其实我拒绝咗佢好多次噶啦。 其实我嗰日俾佢落咗迷药啦。 系啊， 即系呢啲假到不能再假嘅。 其实我一路都系谂住你嘅，不过我身体唔受控制，好似落咗降头咁样。 唉。我而家就話唔得，但係當時如果佢講到好似合理，我覺得佢啊係喎，你可能都係一時有苦衷，可能會 佢俾我俾人攞支槍懟住我， 唉，即係會辛苦咯，即係當下會得咯，但係之後可能會揞住咯，會自己打枕頭咯。 有冇真係試過咧？啱啱我見講到出軌呢個 term 嘅時候，你係頭先有少少反應。 有試過啊？ 係點樣樣咧？嗰陣時 我唔知佢哋發生咗啲咩啦，但係總之我有發現咗佢 message， 即係佢哋。嗌晒 B B 啊，挂住你咁样咯。咁我嗰时就好嬲啦，跟住问佢点解啦，佢就话俾我听，纯粹系即系有啲佢嬲我嘅嘢，然之后佢觉得咁样做会令佢自己舒服翻，然之后就唔会再有任何事噶啦。 哦，呢、這个理由好、哦， 因为佢赖咗落，佢话咗系你有问题先。 系啦，即系可能曾经有啲嘢 hurt 过佢。咁係一齊之前嘅，咁總之佢有啲心結，咁佢想覺得試下點解你可以咁樣，我又試下做一啲衰嘅嘢 hurt 下你，睇下你得唔得，咁然之後佢咁樣解釋，咁就好啦好啦，咁你而家舒服返啦嘛，舒服返，咁而家開始好好一齊咯，我會咁樣就 OK 咗， 就原諒咗佢啦， 係啊。 咁樣樣得 㗎，你哋個樣好似 feel 到我好蠢咁喎， 唔係啊，我 feel 到你好好啊， 係啊，咪即係 嗱，先唔好嗱，當然 好蠢同好好係同一個理解咧，我心中啲啊。 即當然，如果你遇到一啲壞男人，係會好出事啦。 係啊。 但如果我係以一個男仔嘅角度，即我唔係一個壞人嘅話，我遇到一個咁嘅女仔，我覺得 假設啦，你唔係一個壞人。 假設我唔係一個壞人啦，咁我覺得係 fit 嘅喎呢件事。 但係平時都煩嘅，即係都會 好啦，好啦，我哋而家收集緊有一班嘅女嘉賓都話自己煩。 係 我最中意聽到呢樣嘢㗎啦， 個個女嘉賓都話自己煩， 咁就好啦。你覺得煩喺邊度咧？ 煩就係我會個表達嗰個方式勁過我真實嘅需要咯。 嗯， 即係我譬如我要煩咁樣，即係要啊要中意攞糖食咯，我稱之為、即係要你話俾我聽，你緊張我，你在乎我咯。但係實質我係咪真係需要？即係譬如我係咪真係想你接我收工，或者我係咪真係想你點對我做一樣嘢表示你好咯？其實我唔需要嗰樣嘢。我只是需要你话俾我听你紧张，咁呢一样嘢就令到我成日好似要对方表达咁样，对方会觉得好烦 哦，我明啦， 你明啦， 即系你又忽然又会无啦啦，你今日冇挂住我，你又 expect 呢啲嘅说话， 系啦系啦系啦， 系啦，但其实你心底里系知道佢有挂住你，但你系要听一次， 系啦， 咁就 要肯定咯， 但又调翻转咯，又容易氹咯，都系嗰句。 都是 即是其实你只要每一日同佢讲，即是你瞓醒第一个 message send 俾你，跟住同你讲挂住你啊，跟住临瞓前又话啊、哦，即挂住你早唞啦，即呢啲做齐晒，其实你就 系啦，就唔会嘈噶。 系啦。 咁如果由零开始嚟追你，即系啱啱嗰啲题目全部都系即系一个拍紧拖嘅男仔啦。如果由零开始去追你，其实易唔易追呢？ 我觉得我系唔需要追嘅过程嘅。如果我中意嗰个人，好快就 OK。如果唔中意嘅话，我系唔会俾佢追我嘅机会咯。 哦。咁、我今日算有机会啦。 系都叫握过下手， 系咯， 有机会俾你握到手系咪先？ 有机会起码坐低一个钟倾下偈啊！ 咁头先你话即系，其实你中意嗰人，我其实佢唔使点做啲咩都得啦。 系啊， 咁你中意嘅话，你有冇发现自己咪系某一啲类型啊、某啲条件等等嘅？男仔容易啲中咧， 有嘅乖乖仔咯，感觉即系可能唔系好多出声，好似怕怕丑丑咁样。 哦， 我就会觉得可能同佢讲一句笑，然之后佢尴尬又怕怕丑丑，我就哎好开心，哎好得意啊咁。完，拜拜。 我哋都怕丑， 尴尬嘅， 我而家都怕 丑。哦，原来你 系 做 系啊，佢完全睇唔出我哋尴尬， 譬如我哋唔知俾咩反应。 系啊， 我哋即刻上身演紧嗰啲尴尬仔嗰啲咧。 我话你两个唔得啦，你两个猥琐 啊！好中意佢咁尴尬啊！头先， 我而家都好尴尬啊！ 我哋先听一节两点半新闻报道啊！今日少少调动，两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会继续有 part two 嘅林永同访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息透露，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工作。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会在下昼三点会见传媒交代。林郑月娥朝早和中午分别在礼宾府会见行会成员和全体建制派议员，解释最新决定。据了解，一共有三十几个建制派议员出席。会上林郑月娥用了大约15分钟时间向议员讲解。林郑月娥强调，今次只是暂缓并非撤回，期间将会继续同各界沟通和解说，又说希望社会能够平静一下，不想见到有人再受伤。消息说，林郑月娥在会上强调自己的初心不变，会再推修例，但没有时间表，只是今个立法年度来不及再推，因为需要再作彻底解说。消息又说，林郑月娥提到近日网上很多短片和资料等全部都是误导，但政府来不及反驳，所以认为要做更多的解说工作。对于政府决定暂缓修订逃犯条例工作，民阵表示会先观察特首林郑月娥的回应，又说政府一日不撤回修例，游行都会继续举行。召集人岑子杰说，听日的游行主题是谴责镇压、撤回恶法。他说警方至今并没有表示反对，相信最终会批出不反对通知书。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希望民阵听日举办的游行能够带出和平共融、合作的讯息，同时应该要有香港情怀、国家观念、世界视野。他说民主社会应该带来进步、互相尊重，香港有游行和表达自由，香港社会要摒除偏见，不要将别人视为魔鬼，自己就是天使。出席同一节目的东华三院执行总监苏佑安就说，过去一星期已经有很多不开心的事件，不希望再见到激烈行动，他期望明天的游行参与者可以平和理性表达意见。南韩总统文在寅在瑞典国会发表演说，他说南韩政府正推进朝鲜半岛和平进程，最终目标是完全无核化，之后将一起努力裁减传统武器。他促请北韩继续保持对话，并要持续向国际社会显示弃核的决心，争取国际社会信任。至于如何恢复南北韩互信，文在寅说南韩和美国已经公开表明做好和北韩对话的准备，美朝河内首脑峰会未达成协议，令目前对话看似陷入僵局，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韩领袖金正恩一直表明对彼此的信任和对话意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天晴炎热，今晚渐转多云，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和雷暴，下周中期日间天气酷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我见到青瓜就会想起波成，因为他是第一个送青瓜给我的男仔。多谢。 Hello， 我是 Bella 林永彤，想知道我揀阿一定波成，就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妹。 女神大揭秘， 第二个部分呢就叫女神大揭秘，咁就想 Bella 分享一个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嗯， 系啦，你会选择一个关于自己嘅乜嘢俾我哋听呢？ 关于自己一个瞓觉嘅秘密， 嗯， 都唔算好秘密嘅，但我冇成日讲啦。就系我瞓觉一定要揽住张毛巾被。由細到大一定要冇咗我就瞓唔好，一定要夾住佢掂到佢先至得囉。因為我之前有睇 Facebook 有篇嘢就話咁樣係冇安全感嘅表現。咁嗰張被由細攬到大㗎啦，試過中間我媽咪呢曾經試過抌，因為真係已經爛啦。跟住我係喊咗一個星期，然之後佢換咗張類同嘅俾我，差唔多嘅。咁又仲要瞓一陣，我覺得即係淋翻啊，舊翻少少啦，先舒服咯。 呢個都好合理，呢個 呢個唔算秘密咩？ 秘密啊，秘密，但唔係好奇怪咯。 我唔係 啦，唔係好奇怪，因為我自己有兩條添嘅。 嚇，真係㗎？ 咁我好缺乏安全感。 我同你真係 friend 喎。 係啊，我有兩條嘅，咁但係我都有經歷過俾人抌咗舊嗰條。 嗯。 但係開始識得放下啦。 哦。 咁就俾人換都 OK 嘅。咁而家收翻呢兩條，我估都有四五年嘅歷史 了。咦？咁嗰條長㗎嚟啊？嗰條應該十幾年啊。 吓，你都有？ 有啊，好奇怪 噶。系咪毛巾被先？ 毛巾仔 系咯，大浴巾、啊。 大浴巾个 哇，你啲男人都有咁啊得嘅。我以为系女仔先至咁样要揽住个被被，我改咗佢个名叫被 被。被被啊， 我又冇呢啲嘅，但嗱，我 有名 咯。嗱，我唔系，我唔系 讲真啊， 讲真啊， 系啊。 哇，你好核突啊你。 比如你嗰、那个你，譬如你有时要出 trip 咁先算。 系啊，我系冇咗佢唔得噶，即系其实我系成日都考虑要带埋佢去，我会谂。哎，帶唔帶佢好？帶唔帶佢好咧？我直情係會諗，哎，但係帶咗佢出去，可能會即係整污糟佢啊！人哋掂係整唔掂，人哋掂到佢，我都唔係好中意咁。 有冇諗過係添置多幾條係俾你即係試啤用又好，或者旅行？ 冇啊，我覺得佢係有生命啊！我會同佢講嘢噶。 例如同佢，例如同佢傾啲咩咧？ 即係今日嘅，即係如果真係，譬如佢好唔開心嘅時候，會同佢講咯，好慘啊，咁樣咯。 例如今晚翻嚟，我今日做咗一個訪問，有兩個騎呢嘅男主持， 我後悔當時冇買樓啊，開老窩啊， 講好多嘅，講幾句嘅啫。 個顏色係 黃色， 哦、 我嘅屁屁係黃色嘅， 幾開心。有冇咁會唔會攞去洗咧？因為有陣時洗咗會冇咗嗰陣除噶嘛。 會嘅，我會。拿去洗嘅，为咗唔好皮肤敏感，我会带佢去冲凉。佢唔系叫洗啊，佢叫冲凉啊。 我明白，当你觉得佢有生命嘅时候，啲term全部唔同晒啦。系啊，即系唔系晾干佢，带佢晒太阳啊嗰啲咧。 冇 错。咁但其他人就真系唔掂得嘅，即使可能譬如男朋友咁样， 唔掂得 都唔掂。 如果拣佢同佢瞓定同男朋友瞓，我一定拣屁屁，一定。唔使谂， 有冇曾经有人说服过你叫你放手啦，唔好再揽住被？ 有啊，即系可能会觉得我应该揽佢，唔应该揽我被咯。嗯、但系一定嘅呢样嘢，我其实有谂过要戒嘅，我有谂过大个啦，系咪应该要戒，唔好有一个依赖感喺度。 系 咯，唔得都系，唔想戒。 你嘅动作嗱，我就系冚住个头啦，系啦，咁有啲就系要摆喺个鼻隔篱，要闻住嗰阵味啦， 冚住个头啦， 系啦。咁你嘅动作系 夹喺大髀，再搵手揽住佢，然之后佢掂到我喺下巴度。 哦， 人咁样咯，即系好似。 咁如果我系个男仔，我都宁愿你揽住我啦。 系咪好怪一齐瞓觉咁样 事？心理龙爪手。 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咧，其实就系想睇下你心目中100分嘅情人究竟即系点样样嘅咧。 嗯， 咁有以下一个情景出现嘅，咁有几个选择。呢一个情景就系公园里边咧嘅小妹妹啦，非常之开心咁样喺度捉住一样嘢。 嗯， 你幻想个情景系咁啦，你觉得佢手上面捉住嗰一样究竟系咩嚟嘅咧？ 嗯， 有 A、B、C、D 俾你拣。A 咧就 系 气球 ，B 就系棉花糖 ，C。就是他妈咪的手，还有 D 是游戏机。 你觉得一个在公园里面小妹妹手上面捉住那样东西会是刚才四样哪一样呢？ 其实我有想过气球定是妈咪的手的、 嗯、 我觉得捉气球都很开心，但我觉得如果最开心最温暖又是安全感，我就觉得捉妈咪的手是最安定的、嗯、小朋友应该是最开心、 嗯、阿欣你会选 我是选 A 的，我是选气 球，虽然我都同意妈咪、嗯哎、妈咪是、叫做、就是、最开心啦、 嗯、 但是唔知咧，可能我第一下捞到，即系第一下捞到，我就捞到个气球喺佢手上面嘅，就系冇咩特别嘅原因嘅。 嗯，我就棉花糖咯，即刻谂到，系、 哦、 因为唔知点解棉花糖除咗佢有个 image 之外咧，仲有嗰种甜甜地嘅味嘅。 嗯， 即系譬如头先气球啊，妈咪只手喺游戏机，你冇个味道噶嘛、 嗯。 唯独是棉花糖我好强烈，咁我就系拣棉花糖嘅。咁我哋就听下究竟代表啲乜嘢啦。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同阿一一样拣咗 A 气球嘅朋友，代表住你希望另一半都同你一样有童心，可以陪你做啲好玩疯狂嘅事。而同波胜一样拣棉花糖嘅你，希望另一半可以好似棉花糖咁甜，完全唔会吝啬咁样赞美你，得到佢嘅认同同支持。而拣 D 游戏机，就系你希望另一半可以同游戏机一样，可以为你提供源源不绝嘅乐趣。咁究竟今日 Bella 所揀嘅 C， 妈咪隻手又反映佢嘅理想伴侣系一个点嘅人呢？ 心理龙爪手。 好啦，咁究竟 Bella 揀嘅妈咪隻手系代表啲乜嘢呢？就系、是、你心目中100分嘅情人应该系温柔体贴。 是啊， 你希望佢咧成熟稳重得嚟，可以俾你依靠住佢啦。咁你喺佢面前，你就可以好似一个小朋友咁样样啦。 系啊，我好想咁样啊，其实我都好希望可以揾到个依靠啊。女仔都系噶啦，其实我做咩自己突然间有情绪到咁样，好似 突然之间好似揾到咗咁样。 系啊， 一开始访问嘅时候，你话你如果话好爱一个人，你会付出好多嘢啦。例如好似啱啱你提过嘅例子，就系你会想揾，即系你可能会帮佢解决一啲即系 生活上嘅 嘢啦。你会唔会调翻转，即系想有一日无啦有个男仔话，喂，我帮你交咗今个月卡数啦，你得闲再搞啦。你系咪其实 expect 有一个同你一样角色嘅人照顾翻你咧？ 哦，可能是可能我怎样对人就都想对方怎样对我、啊、我想啊，我每一次这样照顾人的时候都会觉得，唉，如果有人这样照顾我这么体贴就好了，真的没找到。所以有时只要他说一句话，吃了东西没啊，这么做事这么忙，你记得中间买些东西吃、嗯、我已经觉得有个被照顾的感觉，我是很心甜。 我问一个 很哲学的问题啊，你会选一个你爱他多些的人，还是他爱你多些的人呢？ 我梗系想佢爱我多啲啦，我唔使咁辛苦，但我成日都忍唔住中咗埋佢，就变咗爱佢多啲咯，冇矜持咯，真系。 你会唔会系一个打开口牌嘅女朋友咧？意思即系话你好想个男朋友为你做一啲嘢，举例都系交卡数咁先算啦。咁、佢初头未识做噶嘛，可能你兜口兜面同佢讲，你可唔可以帮我咁做？我中意你帮我做呢啲嘢，你有冇试过咁做咧？ 会啊， 即系讲到明， 即系我讲到明，我可能要氹我都要讲到明咯。其实咧，我咁样问咧，只系想你话挂住我嘅啫，我唔使真系点点点，我系 讲晒出嚟噶， 系啊，好肉酸啊。 但系 我唔要面噶， 唔系，我又觉得唔系，我觉得咁样系其实几好。 你梗系觉得几好啦，但 唔使谂啊嘛，大佬。 但系我想知道，我想知道呢句嘅，即系你当你提到出声话要点点点点。是其实已经是头嗰几步啊，定是已经是去到最尾嗰个步骤呢？即是他一直都冇做你先至要提，定是其实你一开始已经会咁样同佢讲？ 最尾都冇做，我就会话俾佢听，其实我想咁样咁样咁样咯。 即某程度上都系个 warning 嚟㗎喇，算唔算系呢？ 唔系，我系唔想因为误会闹交，所以我不如索性我唔要面话俾你听，我只系想咁咋，你施舍少少啦， 阿施主啊。 咁即换言之，啱啱你一直话即系你唔想嗌交嘅，宁愿唔嗌交。咁、即系其实好多时嗌交你都系做下把位嗰、那个，系咪咁理解呢？ 咁又唔系喎。 哦，即系你是上把嘅。 我系去到最一步，我自己都好烦躁嘅时候，或者对方争持不下嘅时候，我就会退一步同佢讲。 咁樣咯，即係會即係自己氹翻，希望佢明白我只係想咁啫，我唔係想點點點。但係通常第一下我都係會壓到對方先嘅感覺嘅。 OK， 咁但係如果調翻轉，有冇試過係你氹嗰個男仔咧？即係佢嬲咗啦。 會， 我諗佢應該經常 係啦。咁你我經常都係聽個女嘉賓話要點氹佢。如果而家你要氹阿波成啦，佢嬲咗你啦，你會點氹咧？ 嬲咩先？ 即係假設可能 我係咪我真係我做咗衰嘢？我係唔啱嘅。 你唔啱嘅，系啦。 哇，好核突啊！自己毛管冻。 例如你同佢约会，然后你迟到一个钟嘅。 咁咪点做啊？而家咁咪 QQ 声咁样嗲下佢咯？点样 啊？即系你又会 我哋另歪面 揽住咯。 另歪面， 我用身体我做唔到啊！而家所以 我哋另歪面，我系要去做嘅。 我系想听你用 QQ 声 ，QQ 声嗰次唔好嬲啦 ，B B。 好啦，迟咗成个钟，好肚饿啊！ 飞扑埋佢， 系 揽住佢， 系 俾佢感受到我揽住佢，咁佢应该都会个心甜咗一阵啦。然之后， 唉， 臭啊！死啦！希望啲朋友唔好听到。唔好嬲啦 ，B B， 唔好嬲啦，咁咯，呢啲啦，咁上下，唔好嬲啦，食饭啦，咁，咩事啊？ 這個情況很少出現在後援會的，因為我們很少欺負女嘉賓的，但 是 Bella 真的很好欺負， 因為她真的很容易， 很 易仔軟啊，你真的， 恭喜絲友。 嚟到訪問的最後了，我們又準備了一個禮物送給你的，你開了一個題目就是 天然的護膚品， 是的。 我們先要理解，由於 Bella 呢由這個訪問一開始到現在都是一個好好恰啦，好好的女朋友啦，你送過最好的禮物給人家你覺得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或者貴的，總之他想要什麼就盡量買給他啦，他說啊我記得啦，突然之間 嬲啊！佢有啲， 佢突然一講， 佢有一下扯火嘅眼神出咗嚟。 你知佢隻眼本身大啦，啱啱再大啲， 應該係一啲以前嘅衰人嚟嘅。 啊，記得嗰條友啦，咁啊， 佢好中意買波鞋嘅，咁就呢度又唔係話咩好特別要炒嗰啲波鞋，純粹係總之我一出 trip 我就會買波鞋俾佢啦。我因為但係佢只腳又比較大喎，咁然之後咧，我就喺。因為拍嘢其實啲時間好緊迫噶嘛，但係中間有少少十分鐘嘅時間咁樣俾我見到佢中意嗰對波鞋喎，然之後就問有冇佢買，然之後佢話有喎，但係嗰架即係做嘢嗰架酷車已經即係 到咗啦， 到咗叫我哋快啲走啦，然之後我都係要跑去，然之後買嗰對波鞋，然之後跑跑跑跑跑，仲著住高踭鞋跑跑跑翻架車度。咁樣囉，嗰個好深刻㗎。 咁你返嚟會唔會話俾佢聽呢對鞋要得來不易呢？ 會呀，梗係加分啦，加分位嚟㗎。係 呀，唔准攞對鞋要聽我講個故仔先㗎，聽完先送俾你咁。對方想唔想欣賞呢？ 欣賞 你嘅。 好欣賞呀，係呀。 你呢排冇咩想要啊？ 近排呀，波鞋都好啊，都開始爛啦啲底。我啲款好易買㗎啫，唔使去到咁遠。咁調返轉你自己收過可能另一半送俾你嘅，可能是禮物啦，或者一個 surprise 啊等等，你自己都喜歡的呢、哦、 可能你們覺得很普通，接機的時候自己畫了一張、 哦、即寫了你的名字， 寫了我的名字，歡迎 Bella 公主回來啦，這樣、 啊、然後下面寫我對波鞋呢 這樣咯、 哦、 這個就很開心咯，估唔到咯！ 如果你买波鞋俾我，我都去接你机啦。 嗱嗱声，嗱对波鞋咧， 不如咁，你几时再出 trip 啦？ 系啊，我哋嚟接你机啦， 我哋嚟接你机啦。 拉个大啲嘅 banner， 可以啊， 系啊，我成块啊，搵赚人。 我拉一个嗰啲唔知几多寸乘几多寸嘅，都系几廿蚊一块。 系啊，换对波鞋几抵玩。O K， 所以呢啲你已经 O K 嘅， 系啊，好开心， 因为好着紧你啊。 是啊是啊，即有好似即不是就咁买一样嘢，佢真係有为我諗、然之后去整咁样。 好啦，咁今我哋嘅天然嘅护肤啊， 买 呢个 instruction 呢是简单直接嘅，即是天然嘅护肤品。 因为佢有 send 个 voice message 嚟 elaborate 嘅。 但是个难度是在于啊，你真的要确保啲嘢系天然嘅。 是啦、啊、 所以你是要仔细地去找每一样嘢、你先啦不如。 你先啦、 啊，我先、啊、 你揾得咁辛苦、 啊，揾咗好耐啊，揾咗个几钟啊。 知你哋理，我就系想知你哋理解天然嘢，因为好多嘢都以为系天然，我想知道你哋嗰个睇法系点。 你嗰个天然、啊， 因为我就比较中意用天然嘢，唔中意化学嘢嘅。 哇！你呢度呢支， 我买支椰子油 哦， 第一都唔系第一次嘅。 Yeah, 哇！ 虽然佢用泰文啊，但佢呢度写咧， 知佢 organic 咧， 因为佢唯一嘅英文， 哎、 唯一嘅 男仔喺度睇呢啲护肤， 佢唯一嘅四隻英文字 系 extra virgin coconut oil， 前面写住 100% 嘅。 哦， 我基于 有冇谂过 100% 人工coconut oil 咧？ 我基于个信字。咁佢下面都寫住 organic 嘅，咁、我基於個信字呢，我就相信佢真係 100% 嘅椰子油啦，咁、應該係天然啦。咁佢寫呢就可以煮食用啦，又或者係護膚或者潤髮嘅。 嗯， 系啦，咁我买咗椰子油， 100% 椰子油，好、 哦、 难揾啊！你要揾啲纯天然嘅嘢，真系好难揾啊 ！Bella 睇得好开心啊，啱啱系咪你好中意睇啲男仔去了解女人嗰啲？ 系啊，见到佢唔系好识咁样咧，然之后喺度讲到喺度尽量努力嗰种感觉，好好笑。但 OK， 椰子油系我欣赏嘅天然嘢，同埋佢好多用途。 系，好啦，嚟啦， 我呢个天然，我呢个咧系女士啊嘅恩物啊，我觉得。天然到一粒青瓜，点解咧？ 乜料啊？ 因为咧，青瓜好多时候咧都系最简单入门咧 嘅 敷眼啊， 哦， 敷面啊，你成日都会见到 噶嘛。但系你系咪有机嘅种植咧？ 系啦，你真系问咗我想问嘅嘢、啊。 又或者有冇用农药咧？ 系啦， 都要天然啊嘛。 又或者系咪公平贸易咧？ 所以咧，佢系喺大自然种出嚟。你谂下呢一个， 除非你话你自己种嘅。 嗱，因为嗱，你谂下呢一个椰子油啊。个包装本身已经唔天然啦，但系而家呢一碌啊青瓜成个咧，本身我冇任何嘅包装冇盒，你拎翻去咧可以食又得，敷又得，系啊，同埋你可以吸收啊，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嘅天然， 点解你唔笑嘅自己？ 呢个太夹硬嚟咯，我觉得。 我覺得最天然一定係佢本身就係一種， 即係覺得會攞嚟敷眼咁。 敷眼啊，或者甚至乎咧，我睇過一啲 research 講咧，我真係為咗咁樣而睇嘅、直接食咯。其实食系仲好嘅， 我而家做咗刘德华嘅动作啦，继续 吹啊，继续吹，因为我觉得咧，因为系生果一定系最好嘅，因为佢本身系一种植物。 但系你呢个比喻佢有冇农药啊嘛？ 系，咁你呢、這个呢、這个樽都出事啦。 你有农药嘅话，咁可能敷落对眼嘅就会乸眼咯。 但系佢本身都系一个天然嘅蔬菜， 蔬菜，蔬菜。 青瓜， 因为青瓜会敷眼啊嘛，萝卜嗰啲又好难敷眼啊嘛。 你都合理嘅呢个位，反而又 系我即系一谂就谂啊，即系啲女士用天然嘅一定系用青瓜敷眼，所以我就拣咗呢一个两样啦。有咩感觉先？ 青瓜真系好天然， 最天然。 有机嘅话咧会加分， 系 因为真系好似一咁讲有农药， 系 咁就 争咁啲啦。 哇，真系好难讲。系啊，佢系好天然，但系我觉得如果就我幻想嚟计，应该系阿一呢个椰子油 系 比较贴近我所 谂嘅 所谂嘅嗰样嘢、 我谂住将个天然， 我唔想伤害你。你青瓜好好嘅，其实都我就诶切俾你。 谂住回归最原始， 你会唔会唔开心？ 唔紧要，惯噶啦，我哋都 佢呢排都赢得多， 所以间中都要。 但系你个青瓜真系好似你一样咁衰喎，个样。 天然啊嘛， 有粒粒突突，然后呢啲位咧 系咁噶，天然，因为落咗 好似你个鼻嗰啲粉刺啊， 落咗农药嘅话咧就会好靓，但系咁样就伤害环境啦。所以如果咁样样嘅话，好啦，我唔斗啦， 多谢 G R M 嘅同学啊， 系啦系啦，希望呢两个天然嘅阿 Bella 咧都可以翻去用得到啦。 多谢， 系啦，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青春是自由地飞翔。没事能站起，不是流向的时期，就已喜欢你，错也错得起，望着开心与妒忌，没有好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分了才又记起，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像瞬间静默四周空气。 有种勇气，能暖到很微，我意我空想无限数种才完美，未吻到的我共你似是而非，又隔着距离，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略带伤悲，始终都没有可能在一起，你仿似是我心头的禁忌，没有忽然提起你，便瞬间陷入冥想中见你，喜欢的也许不用在一起，这安慰字句可平衡心理，怎去避免忽然回想起，会有点伤悲。 多谢晒 Bella 林永同接受我哋嘅访问啊！ 由呢首忽然又想起你啦，平时我哋节目有好多嘢会 post 啊，咁我哋咧会啊后一阵，因为有啲紧要嘅事情咧，大家要留意嘅。 系啦，转头三点钟咧，政府嗰度会开一个记者会嘅，咁大家留意个事态发展啦。转头有机会嘅话，继续我是你的后援会 记者室啊。由于场地系有限咯，政府就系规定咗每一间电视台啊，最多可以派出三个代表。其他咧大众新闻嘅传媒机构咧，每一间最多只系可以派出两个代表嘅啫。我哋本台啊，都系派出咗咧记者李大伟去到政府总部嘅记者会嗰度啊。稍后咧就会即系而家咧，我哋喺电话嗰度咧已经系联络到李大伟啊。不如咧同阿大伟倾下先，现场记者会嗰个情况系点样咧？ 係啊，咁我而家就其實就喺即係政府總部演講廳個現場呢一度啦。咁的確即係呢個記者會係廣受關注。咁我哋見到即係除咗本地嘅傳媒到齊之外啦，嚟自加拿大啦、英國、日本以至係台灣等地嘅記者咧，其實佢哋都喺度採訪嘅準備。咁咧會場上見到都而家已經係座無虛席㗎啦。咁唔少記者其實佢哋咧中午一點咧已經開始嚟到呢度。政府總部出面啦，係排隊陸續咁登記入嚟。咁而家佢哋都坐滿曬成個會場啦。咁例如係攝影記者亦都企曬喺前排，咁亦都準備等緊特首係出席呢個記者會咁樣。 咁即係現場啦都有大批嘅傳媒啦。頭先咧係咪都較早嘅時間咧？大家都會係即係比較早啊，即係新聞嗰個公佈啦大約一點鐘就知道有記者會啦。係咪當時候咧記者都已經即係不斷前往從政總外面去即係排隊入去啦？ 係啊係啊，咁嗰陣時即係政府新聞處就喺大約一點就出呢個採訪通知啦。咁其實差唔多嘅時間啦，大批嘅記者都已經喺曬政府總部出面咧，係排隊去等候噶啦。咁亦都形成咗一條好長嘅人龍，排到差唔多出去我哋要俗稱公民廣場嘅政府總部東翼前地嗰度啦。咁去到差唔多近兩點嘅時候啦，咁就開放俾傳媒就陸陸續續咁登記入嚟啦。咁其實我哋要登記入嚟都需要一啲時間，因為實在係無論係本地定係外國嘅傳媒咧，都好多係今日係有嚟出席呢個記者會。 你現場記者會見到啦嚇，其實都有好多外國嘅記者啦。頭先亦都有提到就係譬如台灣啊等地啦，嗰、那個比例上咧，如果係本地同埋外國記者咧，外國記者佔嘅比例可能大約係幾多度咧？ 如果今日睇咧，外國記者可能都係未夠一半啦，咁但係都係為數係非常之多嘅。咁而家現場就有消息就話其實可能。差唔多特首都會出，咁我哋都會喺度繼續睇住最新嘅情況。 好，唔該曬李大偉，你喺記者會現場嗰度咧，幫我哋留意住最新個情況啊。好，同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咁啊，根據消息嚟透露啦，政府係決定咧會暫緩修訂逃犯條例噶，不過咧就唔會撤回啊。咁據了解啊，特首林鄭月娥就話喺頭先啦，中午嘅時分咧，見建制派嘅議員嘅時候，就係強調話自己嘅初心係不變啦，會再推修例，不過就冇時間表，咁亦都會咧持續向各界去解説啊。 其实林郑月娥就喺今朝早啊，同埋中午啦，喺礼宾府嗰度分别系先后同行政会议成员啦，同埋全体嘅建制派议员系见面解释咧最新嘅决定。至于咧喺政府总部之外咧，就继续有市民系静坐，要求政府系撤回修例。今次嘅修例争议持续，过去一个星期嘅局势变化咧，可以话系好大啊！如果大家有留意到新闻报道嘅话咧，都会知道啦，由游行示威就演变到咧警民冲突，到咗寻日咧，多个行政会议嘅成员取态咧，就似乎转咗口风啦。好似咧，其中呢个行会召集人陈志思就话，经过星期三嘅大型冲突之后啦，政府唔可能喺对立面咁激烈底下去继续讨论，立法会亦都有其他嘅议题要去处理。而行会嘅成员汤家华亦都话，政府应该考虑所有唔同嘅方案，亦都认为反对修例嘅人士应该考虑中间嘅方案。不过就话，无论政府做乜嘢嘅决定，都可能会影响到日后嘅管治威信。讲翻一啲背景资料啊，今次咧修订逃犯条例嘅争议啊，系源于旧年发生嘅台湾杀人案件。香港男子陈同佳喺旧年二月啊，同女朋友去到台北旅游，怀疑杀害对方之后翻到嚟香港。由于香港同台湾系冇刑事嘅司法互助，香港唔能够控告佢谋杀罪，亦都唔能够将佢移交。差唔多一年之后啦，几个月之前，特区政府咧就系提出咗修订条例呢一个建议啊，系建议咧删除原有唔适用于内地、澳门同埋台湾嘅移交逃犯规定。不过当局嘅建议咧，亦都系引起咗社会人士包括商界忧虑。政府咧之后就系提出两次嘅修改，包括系剔除九项包括商业罪行嘅罪类啦，之后亦都系提出咗六项嘅额外措施，最少判监七年嘅罪行先至会系移交。修例喺立法会内嘅讨论亦都系障碍重重，最终法案委员会系成立唔到。民阵咧亦都系先后发起过三次游行。其中咧，上星期九号嘅游行啊，民阵就话咧有103万嘅人去参与。咁修例咧原定喺星期三嗰度恢复二读啦，不过民间就系发起咗罢工罢课，而大批嘅示威者咧当日啊朝早亦都系去到包围立法会同埋政府总部外面啦。而喺当日嘅下昼就系演变成为大规模嘅警民冲突，警方系施放咗150枚嘅催泪弹、20发嘅布袋弹同埋。系几发嘅橡胶子弹嚟到应对事件当中咧，最少系造成咗超过80人受伤。我哋而家咧睇到记政府总部嗰个记者会现场啦，暂时仲未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出现噶。咁啊，讲翻咧。現場就有大批嘅中外傳媒記者喺度等候啦，我哋咧稍後亦都會咧幫大家全程直播呢一場嘅記者會啊。咁啊，出席記者會啦，再講多次啦，就係咧有林鄭月娥嘅啫。至於負責修例嘅主要官員，包括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都冇出席。現場呢亦都係有大批嘅記者，咁喺記者會外面呢，我哋亦都有同事喺度採訪㗎。咁喺電話嗰度呢就可以聯絡到連倚婷。連倚婷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呢政府總部外面呢最新個情況係點樣呢？ 係啊，其實咧，因為林太因為特首林鄭月娥咧，其實佢喺下晝過咗三點之後先至離開禮賓府嘅。咁我啱啱先至喺禮賓府嗰度出發去緊政府總部，咁就暫時未睇到政府總部外面嘅情況嘅。 好啊，連倚婷同你傾到呢度先。林鄭月娥已經係露面嘅啦。咁咧見到林鄭月娥係著上白色嘅衫啊，咁就係得佢咧自己一個人嚟到記者會現場嘅啫。咁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咧。同埋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咧，都系冇出席噶。我哋咧不如睇下咧，听下记者会现场最新嘅情况。 各位香港市民，各位传媒朋友，旧年二月喺台湾发生一宗令好多香港市民感到震惊同埋伤心嘅杀人案，一名香港少女被杀，疑犯陈同佳逃咗翻嚟香港。呢一宗案件。令到受害人的父母傷心欲絕，同時亦都突顯了香港在刑事互助和逃犯移交制度上的明顯漏洞。這個漏洞即是說， 因為現在法例中的地理限制，我們是不能夠移交疑犯到台灣，亦都是包括鄰近的內地和澳門，亦都沒有可行的安排可以跟大約170個國家和地區，這些沒有簽訂長期協議的國家進行逃犯的移交。作為負責任的政府，我認為我們是需要盡力去找出這個方法，一方面可以處理台灣殺人案，令到公義得以彰顯，還死者一個公道，給死者父母一個交代；另一方面盡力完善香港的法制，確保香港不會成為犯罪者逃避刑責的地方。這個正正是特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條例建議的兩個初心。經過仔細的研究相關法律和其他地方的做法之後，修例的工作在今年二月正式在香港社會展開。我們建議的是基於現有的法例，將當中有關人權的保障和制度的保障，包括法庭的角色和香港公平公正的司法制度完全保留。相關的同事一直都和社會各界和立法會就修例的建議作出理性的討論，聆聽意見，而考慮到現時因為其他罪名在監獄服刑的台灣殺人案疑犯即將獲釋，我們希望爭取在今個立法年度，亦即是7月暑假休會前通過條例草案。事實上，我們在聆聽社會的意見之後，先後對於建議作出了兩次的修訂，一次在法案正式提交立法會之前，我們剔除了9個可以移交罪類，以及將移交罪行的最高刑罰由原本的1年以上改為3年以上。而另一次的修訂是在法案提交了給立法會之後，我們將3年以上改為7年或以上，並採納了多項與國際標準一致、加強人權保障的措施，以釋除社會疑慮，爭取更多的支持。我和相關的官員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必須承認，我們在解說、溝通方面的工作的確有所不足。雖然不少市民都認同修例的兩個初心，但是社會上對於條例草案出現極為分歧的意見，有支持，有反對，而且立場鮮明。而很多市民對於條例草案仍然是有擔心、疑慮和不理解，亦對於修例工作的過程產生猜忌。我們曾經努力去縮窄這些分歧，希望能夠消除到疑慮。過去一個禮拜，我們看到數以萬計的市民參與遊行和集會，而在星期日遊行後的午夜和星期三在金鐘一帶的示威活動中，更加出現了嚴重的衝突，導致多名警察、傳媒同工和一般市民受傷。我和市民大眾都感到痛心。出現這個情況，同樣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一方面要維護法紀，但同時要審時度勢，保障香港最大的福祉。這個最大的福祉是包括令社會盡快回復平靜，以及避免再有執法人員和市民受到傷害。我在這裡感謝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和社會各界的領袖，在最近幾日都公開或者私底下向我表示，認為我們應該停一停、諗一諗，不應該按住原定的計劃在立法會恢復條例的二讀辯論，避免對社會造成更大的衝擊。事實上，考慮到台灣方面已多次公開清楚地表示他們絕不會接受 在特區政府建議的安排下，要求移交陳同佳。這一條條例草案在今個立法年度通過的迫切性，或許已經不復存在。經過過去兩日政府內部的反覆研究，我在這裡宣布，特區政府決定暫緩修例工作，重新與社會各界溝通，做更多的解說，聽更多不同的意見。我想強調，政府是以開放的態度，全面聆聽社會對於條例草案的意見。保安局局長今日會致函立法會主席，收回就條例草案恢復二讀辯論的預告。換句話說，立法會大會就著處理條例草案的工作會暫停，直至我們完成溝通、解說和聆聽意見為止。我們無意就這些工作設下時限，並且承諾會在整合意見之後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匯報和徵詢議員的意見，然後才會決定下一步的工作。我希望在這裡感謝一直支持我們修例的建制派議員和市民，亦都感謝雖然未能夠支持條例草案，但是一直以和平理性方式表達意見的市民和團體。香港這個文明、自由、開放、多元的社會，正正是需要這一種互相尊重、和而不同的精神。最後，作為特區的行政長官，我想說，我們進行修例的初心是出自我和我的管治團隊對於香港的熱愛和對於香港人的關心，但是由於我們工作上的不足和種種原因，令到這兩年來相對平靜的香港社會再次出現很大的矛盾和紛爭，令很多市民感到失望和痛心，我感到十分難過和遺憾。我們會以最有誠意、最謙卑的態度接受批評，加以改進，繼續與市民同行。Fellow citizens and members of the media， 各位市民、各位傳媒界朋友，在去年二月在台灣一宗謀殺案是震驚了香港很多人，令到我們都很傷心。一位香港的少女在那裡被殺，而疑犯呢是潛逃回香港。這個個案是對於受害人的家人都是帶來很多的傷痛，也都顯示了很清晰我們關於相互刑事法律協助以及呢是逃犯移交方面有很多的漏洞。這個的在我們制度的不足呢，首先就是因為在現時的條例有地域的限制，我們不能夠將一個疑犯移交去台灣或者我們的內地或者是澳門。另外也都沒有一個可行的安排給逃犯和我們170個沒有長期這個協議的司法管轄區來做移交的工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認為必須要有一個辦法去處理台灣的謀殺案，為死者還一個公道，為他的父母和社會都是還一個公道。另外也去處理我們在刑事相互法律協助方面的一些不足，令到香港不會成為一個逃犯的天堂，令到這些犯罪人來香港逃避刑責的。這個是政府最初修例的初心，因此我們提出相關的法例修訂，要修訂逃犯移交條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咁我哋好詳細咁樣審視過有關嘅法例同埋其他司法管轄區嘅做法，我哋嘅立法修訂工作咧就喺今年嘅二月開始。我哋嘅建議咧係根據現有嘅法例，亦都相關嘅人權同埋法律嘅保障， 包括法庭的角色和香港这个不偏不倚的司法獨立制度是得以保障的。相關的同事和社會各界很理性地商討，去聆聽他們對於我們修訂建議的看法。因為台灣這個案件的疑犯呢是暫時是被監禁，很快呢就會是被釋的，所以我們覺得在今年立法年度在7月休會之前呢是要處理了這個修訂的工作。事實上我們聽了社會的意見之後，我們其實是對於我們的建議是有兩次的修訂的。第一次呢就是提交條例法例草案之前，我們是有將9項的罪項就是沒有納入這個的個案方式移交。另外呢那個監禁的上那個的起點呢是由一年呢是增加到3年的。另外條例草案提交了給立法會之後，我們是再次修訂，就是將那個的罪行的刑罰呢就是起碼3年以上呢是提高到7年以上的。另外也都加上了額外的人權保障，是符合國際標準。有關的修訂是為了呢是在社會上適宜，也都 是希望大家支持條例草案的。我的同事和我自己盡了我們最大的努力，但我要承認我們解說和溝通的功夫可能是不充足，不夠有效。雖然很多人都同意我們原本修訂的兩個原意，但是呢在關於條例草案意見還是非常之的兩極，有支持也有反對，而他們的立場呢都是非常之鮮明對立的。另外公眾有很多人士對於條例草案仍然是有疑慮，有些覺得很難明白為什麼這麼急於立法呢，也都是對於修訂的過程是不滿意的。我們已經盡了很多的努力去收集分歧和釋除疑慮。在上一個星期，成千上萬的人是參與了一些的遊行集會，在星期一凌晨，在星期日即是說遊行之後有一些的衝突，另外在甘肅一區星期三也都有一些的衝突，令到有一些的警務人員、傳媒界的朋友和公眾人士受傷。我看見這些很傷心，相信其他市民都是傷心。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要維持香港的法治的。另一方面，我們也都要是評估形勢，就以香港最大的利益為依歸，我們是想香港是盡快回復平靜，亦都是避免再有執法人員和公眾人士受傷的。我很多謝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和社會的領袖，在過去幾日都是向我表達意見，不管是私下或者是公開，就是說我們應該停一停，想一想，就不要呢就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讀，不要按照計劃進行，這個就是會避免對社會再來一次的打擊。在考慮這些非常之台灣非常之清晰的意見，他們表達了幾次，他們是不會呢是接受我們在移交這個相關疑犯方面的安排，所以原本說要很急切地在這個立法年度通過條例草案，看來已經是不再存在了。我們在過去兩天一再地在政府內部有討論，我現在宣布政府決定暫緩這個法例修訂工作，而且開始跟社會各界來去溝通，做更多的解說，聆聽社會各界的意見。我想在這裡強調，政府是持開明的態度，是去聽社會不同界別的意見。保安局局長會向立法會的主席來到表示收回這個恢復二讀的通告，即是說立法會就這一項的工作是會停止，直至到我們已經完成了去解釋和去聽取意見的工作完成。我們就此是無意定立一個的限期，我們也都是 係會定期咧係向保安事務委員會咧係匯報講我哋嗰個嘅進度，然後先至再進一步嘅。我哋想多謝公眾人士同埋建制派嘅議員，佢哋一向支持我哋呢一個嘅修訂工作。我哋都要多謝所有嘅組織同埋人士向我哋表達個意見，係用和平同埋理性嘅方法表達嘅。雖然佢哋唔支持我哋嘅條例草案。香港是一個的自由、開放和多元的社會，我們需要這樣的互相尊重和去接納不同意見 的文化來向前行的。那我作為行政長官，我要是再次要講出這個的修訂是來自我自己和我的官員的，還有我們對於香港市民的同理心，我自己都是覺得很不開心，也很遺憾我們工作有所不足，還有呢就引致了社會裡面有很多的衝突爭議。其實過去兩年我們有相對平靜的兩年，我們都是令很多人失望，我們會是以最誠懇和謙卑的態度去接受批評和作出改善，以致我們可以繼續與香港的人士同行。多謝。 現在是提問時間，請希望提問的記者先舉手，選到你提問的時候請你先介紹自己和你的傳媒機構，因為今日記者比較多，請大家提問盡量簡短，同埋希望盡量避免提多過一條問題。明報。 林太你好，我明報何婉儀。咁其實咧，2003年咧23條立法嘅時候咧，政府係話會撤回啦，同埋無限期擱置嘅。咁民陣同埋民主派咧，其實而家都話唔接受呢個暫緩。其實你覺得咁樣暫緩係咪可以平息到民憤咧？係咪為所謂嘅管治威信而死撐咧？第二個問題就係咧，你上台嘅時候咧話首要任務係修補社會撕裂啦，又都講過話主流民意咧令你無法繼續做特首嘅話咧，你咧就會辭職。咁你覺得係咪而家嘅情況都唔足以令你下台？最後呢就是其實你成日都提到啦，你作為一個母親啦，咁其實好多香港嘅父母呢呢幾日都好痛心，好多嘅示威者同埋年輕人呢被警方以不合比例嘅武力去對待，打到頭破血流。詢問其實特首你會唔會代表警方向示威者道歉啦，同埋會唔會成立一個獨立嘅委員會去檢討追究責任，最後會唔會收埋收起呢個暴動嘅定性呢？唔該。 我想阿晨要請記者不要一次過問三四條題目，如果唔係咧，就其他嘅傳媒朋友冇機會咧可以提問。所以我今日都係希望預咗足夠嘅時間，但今日記者實在係非常之多，亦都反映呢件事咧係受到關注。第一咧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我哋今次修例嘅初心，我仍然係認為係正確。事實上，社會上咧係有唔少嘅市民，包括立法會超過半數的議員呢都是支持這個修例的工作，所以初心不變，但是工作做得不足，我們是應該給自己給社會有一個機會，讓我們以一個更加開放的態度來到去溝通、解釋、聽意見。聽意見是用開放和全面，換句話說，我們不同的意見我們都會聽，只要大家都有共同的目標呢是可以達至原本的初心。當然現在我剛才都承認兩個初心之一的台灣的殺人事件，我們或許未必做得到，所以三日前我的訪問我都公開跟受害者的父母說我們盡了力，但可能未必能夠做得到。但是第二個初心對於香港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在刑事互助的方面是有缺陷，在逃犯移交裡面其實只能夠做到20個地方，所以在堅持這個初心的時候，我不覺得在現階段是可以就這樣撤回這條條例，否則令到社會收到的訊息就說這條條例根本是沒有立足之地，所以你現在要收回，那這個是我們的取態。沒錯，我在競選以至上任，由於當時的社會的情況，我都很努力，亦都承諾了盡量修補社會的撕裂，希望能夠更加和諧共融。 所以最後嗰段我講話，過去兩年實際上係出現咗一個相對，我只能夠相對，因為喺香港呢個社會好難有嘢咧係絕對，係相對平靜。我哋亦都做到嘢，我哋唔係冇處理過爭議性嘅事，一地兩檢都好有爭議性，我哋都處理到。咁所以我都覺得好遺憾同埋好可惜，亦都好難過。即係依次嘅事件咧，係令到本嚟已經平復咗、平靜咗，似乎冇咁撕裂嘅社會咧，又出現咗一次好大嘅矛盾啊！咁但係我哋會繼續喺呢度努力啊。至於你提到喺星期三金鐘一帶發生嘅事件咧，我諗絕大部分嘅香港市民咧都可以喺新聞嘅報導特別係電視有影像嘅報導睇到咧，係發生咗有啲唔係一個所謂和平嘅表達意見。是用了一些都有殺傷力的武器呢是襲擊警務的人員、啊、所以警務人員的執法是理所當然是天公地義是他們每一位加入香港警方香港警務處他們的使命來的你今天不能夠要求因為行政長官自己工作做得不好就連這些執法人員努力維持治安的工作都要被抹黑我做不到、啊但至於在現場究竟怎樣去處理一個在電光火石之間可能生命受到威脅或者帶來更大的難以可以控制到的場面一定是要交給執法的人員是不可以由其他的人當然他們不是隨便執法每一位警務人員在什麼情形之下可以採取什麼行動我知道警務處是有指引給他們也都有足夠的訓練給他們、啊、所以我覺得警務人員是以個克制負責任亦都是盡量可以維持到個大局那個態度呢是來到工作 商台 是林太商台陳業輝想問一下其實之前呢其實都已經有很多意見呢都說即希望撤回或者暫緩今次的修例啦到現時其實反對派都會叫這個修例做惡法啦而支持者都有些就說即覺得今次政府推銷手法都叫做是差劣啦甚至即覺得政府將一件好事變成了一件壞事啦還有、都見到就釀成一個流血的衝突其實你覺得即這個衝突其實政府是否可以早些暫緩就可以避免呢第二就是、你覺得在這個爭議當中你和問責團隊有沒有需要問責下台呢還有都想問就是作出這個決定這個暫緩的決定之前有沒有跟中央的領導人有過一個溝通呢中央是怎樣評價你的修例工作呢還有即是有沒有覺得 我聽不到了已經 機會是 有沒有覺得這個爭議即都拖累到中央呢 我真的記不到咁多，我盡量回答啦，好嘛嚇？請大家都即係簡單啲，我可以答多啲唔同類型嘅題目。第一咧就係、撤回同埋暫緩嘅考慮，我頭先講咗啦嚇。呢件工作係如果套用你嘅説話咧係好事。事實上，我覺得喺國際社會都會認為呢件係好事，因為我哋做嘅刑事嘅互助，顧名思義係一個互助。即是說香港特區政府和其他的司法管轄區的有關當局互相幫助來到打擊嚴重罪行所以這個是完全站得住腳的立法的初心、啊、所以也是為什麼我們暫緩了希望能夠呢進一步可以溝通、啊、或者聽意見、啊、再改善第二點你說有人說我們手法、不好那我認我剛才已經承認也不是今天才第一次講啦，喺幾日前嘅電視嘅訪問咧，我都係話我哋嘅工作係做得不足嚇、啊，我哋嘅溝通係唔知點解係冇效嘅嚇、啊。但最終出現咗社會咁嚴重嘅矛盾咧，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嚇、啊。我頭先喺個開場發言都係咁樣講。咁所以有冇空間，有冇機會將原本嘅好事辦翻好咧？我希望有，我哋會盡最大嘅努力咧嚟到去做。所以這個時候是應該是講做回好事的時候是講我們怎樣能夠去跟市民溝通讓他們明白我們的初心也都給回我們有這個的、就是、空間也都可以挽回對於特區政府的信心因為我們除了這個修例工作我們有排山倒海 經濟民生的工作要處理。至於中央的角色呢，我們都公開講過了，這個工作修例的工作是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主動自發去做，整個過程都是由特區政府去主導，但是中央一如既往對於特區和我本人他們的立場都是這樣的。第一呢，理解香港的情況和內地的情況很不同，這個也是兩制的差異，理解香港其實真的好事辦好呢都不容易，是複雜的。第二呢，就是信任特區政府和我本人，因為我們在最前線，我們才看到現在發生什麼事，那個情緒去到什麼程度。第三呢，就是尊重，這一份來自中央對我的尊重呢，在這兩年來真的時常都深刻體會，因為很多事情真的為何會這樣呢，就要他尊重我，我真的認為是這樣。最後呢，就是支持，所以中央在整個過程裏面呢，都是採取理解、信任、尊重、支持。在我們第二次作出改善的時候呢，有部分的措施呢是直接涉及中央的，因為這條條例其實是講緊其他所有的司法管轄區，不過就是拎走了個地理限制，讓內地、台灣、澳門都好像其他百幾個司法管轄區呢可以做個案的移交。所以本來你可以說我不用問中央部委的，都即大家都是這樣做，但是因為在討論過程大家聚焦，我可以理解的，大家聚焦都是在內地，所以去到第二次的加強的版的修訂，起碼有兩個是很直接中央的。第一呢，就是香港特區政府只會處理由最高人民檢察院提出的移交申請，我不能夠憑空講，我講你都不會信，你一定會跟著問中央有沒有同意你這樣講嘢㗎，咁呢個係問過中央，中央亦都係支持。第二個嘅加強嘅措施咧，就話當移交咗嘅逃犯喺內地被判刑啦，今日我哋同內地係冇即係判咗刑在囚嘅人士可以翻嚟香港坐監呢個安排嘅。咁為咗保障，加強保障呢啲香港人在移交之後嗰個嘅福利啦，咁我哋亦都聽到意見話，喂，你不如即係同中央講，可唔可以香港人如果係因為移交逃犯判咗刑，可以翻嚟香港服刑，亦都係要中央同意。咁所以起碼呢兩個好特定嘅涉及中央內地制度嗰個請求咧，係具體咁得到中央嘅同意。 再次提醒大家，希望大家問問題的時候盡量簡短一些，同埋唔好最多最多問兩條。The gentleman over there， 也是 BB。 各位係咪英國廣播公司嘅咧？講者係唔係對麥？請你對住嗰個麥高峰講，可唔可以對住擴音器嚟到説話？係，我諗係嗰位先生，係請坐，係喺英國廣播公司。Is this really, as you suggest, 這個是不是真的好像你這樣說，是因為誤解呢？香港這麼多的市民真的這麼容易呢，是覺得是誤解呢？因為其實是香港人是對於北京的中央政府是深深不信任，而又覺得你這個政府不是真的代表香港的市民，是代表呢北京政府的利益呢？首先我想你都注意到，我沒有用誤解這個字的，我是說我們是做得不夠，來到我們的解釋不足，來到去釋除他們的關注和疑慮。當然我身為香港的特別行政長官，特別行政區的行政長官，在這裡講到這一條條例的憂慮，我就必須要在星期三的一份聲明呢，我是指出在過去的一年左右呢，我們是看到這些情況的，是有一些大型的衝突。很多時候為什麼會有這些的衝突呢？就是關乎內地方面的，我想你都可以指出幾個例子，我都可以，無論如何啦， 如果真係有關注、有憂慮，大家都應該係有一個機會，有一個機會去增加佢哋嘅信心，釋除佢哋嘅離慾。如果疑慮，如果你係對香港有益，我哋應該咁做。這個一地兩檢嘅法例，舊年就係咁啦。我哋而家有26公里長嘅高鐵已經係可以通車㗎啦，但係要令佢喺咁嘅情況之下有效運作，需要咧喺有呢一個一地兩檢嘅安排嘅。咁就會令到內地嘅執法人員係要喺香港嘅地方咧嚟到去執法，所以我哋係經過一個三個階段嘅過程嚟到去釋除原有嘅疑慮，係俾內地人員咧嚟到香港去執法嘅。你可以話我最初咧都係有咁嘅希望嘅，希望咧經過非常之詳細嘅討論同埋有呢啲法律嘅保障，我哋可以克服到呢啲嘅關注，做得成呢件事。有關嘅法例嘅修訂，我相信好多人都係接受嘅。我諗咧英國廣播公司都係好有經驗，好多嘅反洗黑錢啊，同埋係資助呢啲恐怖活動分子嘅報導，我相信你都係做過好多，你係明白噶。咁講到咧特首嗰個嘅位置，如果大家係覺得行政長官唔係關乎我林鄭月娥本人，而是香港的行政長官，是因為中央人民政府委任我們只是去聽中央人民政府那個的指示。如果這個是有這樣的看法，這個看法就是不符基本法，這個跟行政長官那個的憲制角色是不相符的。在基本法之後，我們是有雙重的問責的，這個行政長官向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同一時間亦都要是向香港市民負責。而更重要的就是在基本法裡面，每一個人包括政府包括行政長官的行為必須要是守法的。咁就算你嘅老闆嚇，無論喺私人機構都好，如果你個老闆俾錢你，叫你做一啲不合法嘅事，你都唔應該，亦都唔會做嘅，係咪？我希望呢一個解釋得到行政長官同埋中央人民政府個關係。我係嚴格咁樣嚟到去依從呢一個行政長官呢個位置嗰個嘅憲法嘅要求嘅。請等一等，港台，我是港台的英文新聞。咁咧，我哋有前所未有嘅一啲衝突喺過去嘅幾個星期，就係因為你嘅政府所提出嘅呢條逃犯移交嘅條例，你認為你係咪仲係適合擔任香港嘅行政長官咧？係咪應該有另一個官員係喺呢一個嘅危機裏邊咧，都係負責下台嘅？咁有成百萬嘅人係上街要求你無條件咁樣收回呢條條例草案，你覺得朕咁樣單純咁樣暫緩呢一個嘅立法工作，香港人嘅市民就會係覺得可以接受，就可以幫助恢復香港嘅和平同埋秩序啦咩？關於第一點，正如我一再咁講過，我希望大家都明白。在做這個法例修訂的時候，我自己和我的同事是因為我們對香港的熱愛，我們想香港好。如果香港有那個刑法制度，或者是我們的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的制度有一些不足，我們是有責任來到去改善這些不足，當有下一次的事情的時候發生，我們可以做得到。這也是基於我們對於香港市民的同理心，我們其實可以很容易這樣就不置潘生潘太的情況於不理的。我們可以說不好意思 我哋覺得好難過，不過幫唔到你。但係我哋係要有同理心，我哋應該要苦心自問，我自己問下，如果我嘅仔發生咁嘅事，或者係李家超局長發生咁嘅事，我哋會點做咧？呢個就係同理心，我哋對於香港人係要有同理心。我身為行政長官，唔係第一次咧嚟到係有呢個咁深嘅為香港嘅個別人士咧，係有一種咁深嘅同理心嘅表達嘅。係啊，客觀嚟講，我哋係做得唔夠好，去說服香港市民，令到呢個非常之崇高嘅初心可以達到。但係俾多啲時間，我哋唔單止會做好呢條條例嘅修訂工作，我哋會係令更多嘅市民可以去明白啦。我哋係會更廣泛咁樣討論諮詢，但我哋仲有其他好多事嘅，譬如民生嘅事情啦。另外我哋香港可能經濟會有可能下滑啦，咁呢啲我哋都要繼續咧嚟到去處理，為香港市民服務嘅。我今日所做嘅決定唔係好似你形容咁樣嚟到安撫市民嘅。或者咧係挽回我受損嘅聲譽，呢個唔係我嘅目的。嗰個嘅目的好簡單，香港市民想一個相對咧和平安靜嘅環境，而我哋過去嗰兩年的確有一個相對和平安靜嘅環境嘅。自從我上任之後，好啦。咁你解釋到你正話形容話呢個緊張嘅氣氛啦、衝突啦，咁過咗呢個時間係時候咧，就係政府盡快咁樣回復社會嘅和諧，呢個係我第一個嘅考慮。第二個考慮就係喺任何嘅衝突，我所見過嘅衝突裏邊啊，喺星期三係好有可能，如果再發生嘅話。係可能會有更嚴重嘅衝突發生，有80多、80多嘅人咧係受傷，咁可能都係相對輕微嘅。但係如果再發生，可能咧就係我嘅警隊嘅同事啦，同埋市民啦，都可能有好嚴重嘅受傷嘅。不管佢哋係一啲嘅暴徒，亦或係咧我哋嘅學生。所以我覺得我們是時候停一停，那就是去暫緩這個法例修訂的工作。多謝你。 有線電視 林太你好，有線陳偉恩。首先想問回，其實台灣那方面一早就已經說了他們不會接受用逃犯條例修訂了之後這個方式去移交陳同佳回去，外國也都即多個國家發出了個聲明質疑這條修例，而市民在6月9日的時候已經很多人出來，無論你說103萬還是20萬已經出來了，但為什麼去到今天你先說要暫緩這條修例呢？即你不是今天才知道其實大家對這條修例都很有意見，是不是因為有消息說到韓正下了來，即跟你有個溝通了，所以中央出了聲你才決定要暫緩修例，是不是你這個才是不負責任的做法呢？因為你一早已經知道台灣方面是不會用這條條例去接收陳同佳的了。第二條就是 唔該，我諗差唔多。 係第二條， 答我先啦。 第二條你話兩條嘛，第一條係個解釋嚟嘅。好。咁第二條就係你話會再溝通噶嘛。咁但係而家啲法律界人士或者係啲員出嚟，佢哋講咗個問題就係因為唔能夠接受內地嘅司法制度問題，並唔係因為溝通解説不足嘅問題。因為林太你同司局局長已經係即係密集式解説咗好耐，我諗你自己都即係知道大家溝通咗好多啦。點解覺得溝通係可以解決到內地嘅法制問題咧？會唔會係你到今時今日都未見到呢條修例嘅問題喺邊一度咧？ 但 係最後就係好簡單。你會不會收回定性暴動市民是暴動？因為剛才你提到是不完全和平的示威，以及你和你的政府團隊會不會問責下台？謝 謝。 我即是提我話講句啦，在這些場合，在任何的場合都是互相尊重。既然有個遊戲規則說最多兩條，那就喝極你都是要第三條，就不是尊重，就是遊戲規則啦。 請大家請大家靜點，請大家靜點，請大家 我盡量答啦， 請大家靜點。Please, 請大家靜啲，請大家靜。 我以為我回應咗㗎啦，喺前線嘅警務同事處理，同埋去點樣去即係形容定性咧？呢、這個都係警務處嘅責任。我係贊成，亦都係同意呢種嘅講法嚇。 我在星期三的聲明都說了，這個是行政長官很清晰的說法，第三條集了，所以第一條是有關於，因為其實第一條都有三個法的，即是台灣國際或者是本地的社會是在過去這段時間呢是發表了一些意見，但大家要明白呢，整個是一個過程，我如果每一次聽到一個意見、兩個意見、三個意見呢就可以大幅度改動政府的政策呢，這個都不是一個即是適當或者負責任的做法，所以是去到我們在過去一禮拜我們看到的形勢呢是開始進入去令人擔憂亦都令人痛心，所以又出現了我剛才講的兩個理由，必須要盡快回復社會的平靜，必須要防止再有執法人員和市民因為雙方意見的分歧或者對立呢而受到傷害。至於在我們對進一步的溝通那裡呢，其實如果認真去看不同的團體，特別是兩個律師會，就是大律師公會和香港律師會，又不是所有事不做得的，即不是說總之 你不要做這件事了，因為做這件事涉及內地是不得做，好像不是這樣，是有些可以做的方法的，不過當時呢我們對於這些方法有些看法，但是進一步其他的方法可不可以研究呢？當然可以研究，特別在律師公會很長那份的很厚的發出的聲明裡面呢，內容我們都起碼我本人都未可以仔細研究，因為時間就是每天都發生得很快這些事，所以我覺得再溝通而且是以一個開放的態度溝通，即是我沒有前設，我不是逼你要接受現在這一套，我們要開放的態度去溝通，聽不同的意見，然後才想下一步是怎樣，都是一個合適合理的做法。 再次懇請大家簡短和問不要多兩條，我希望盡量給多些人問。後面是TVB？ 你好啊，無線的盧儀。兩條問題，第一條問題呢就是剛才都承認啦，過去兩年的社會其實是平靜，但是就現在出現了撕裂和矛盾，我想問你怎樣去修補撕裂，以及你會不會就著過去這麼多市民和警察因為上次的衝突事件受傷，你會不會跟香港市民道歉？第二條，既然是你之前曾經講過說修例去彰顯公義去堵塞漏洞，那現在你打算怎樣去處理台灣殺人案？你怎樣跟潘先生潘太太交代怎樣彰顯公義呢？麻煩。 第一呢，就是過去兩年大家是看得到社會是相對比較平靜，我不想利用這個的說法呢來為我的班子去做一個評價，這個留給大家，就是為什麼社會突然間會平靜 就由大家自己去判斷，但總之似乎大家都同意過去兩年是相對比較平靜，但以後怎樣可以盡快可以回復平靜，如果我認為過去兩年平靜是因為我們多處理行政立法關係，更加即係展示個誠意，多透過實際的政策的工作而得到，那我們就循著這個方向繼續去做啦。至於我們怎樣定性我們自己處理這件事，剛才我講了，這個修例的初心呢是我仍然堅持是好的，是應該做的，但是在過程裏面我們做得不好，出了一個現在這個後果，我們會補救，我們繼續呢就用最大的時間、耐性、誠意來到去跟市民去溝通，希望做好這個工作。其他我們在經濟、創科、民生、房屋、土地的工作呢，我們會繼續很努力地做。至於台灣的個案，我剛才都應該答了，不過再講一次了，就我們一直都很想做，當我們找到一個方法認為可以做的時候，我和我的同事包括保安局裡面的同事和律政司的同事都感到安慰，因為起碼我找到，因為我可以告訴大家另一個做法，就是當件事或者要求我提出的時候 我哋睇睇本法律書，冇法律基礎就答，就答翻潘生潘太，好抱歉，好遺憾，冇法律基礎，冇得做啊！但我哋冇，我哋答咗潘生好多次信，有啲我親自答，冇一次話俾佢聽頭先嗰番説話，因為嗰番説話，我覺得可能對佢更加傷害啊！我哋盡最大嘅努力，今日做咗最大嘅努力，但係都係冇辦法可以做得到。咁我哋都係只能夠同潘生潘太講咧，我哋真係盡咗努力啊！希望咧你能夠釋懷，係知道特區政府咧係做咗好大嘅努力。事實上，今日即使喺七月前過到個法例，結局可能係一樣，因為頭先我都轉述啦，台灣已經係多次公開清楚表明係唔會用你個方法咧嚟到申請移交，咁所以都係或者做咗咧都未必有一個令受害人家長滿意的結局。 Gentlemen there, CNN? CNN 的記者，是我是 CNN 的。這裡要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要這麼久？因為其實你一直都知道是大眾的意見的，星期日已經有遊行嘅啦，你已經知道大眾嘅意見，點解到今日先至咁嘅決定呢？係咪因為你擔心聽日佢哋計劃進行嘅遊行呢？唔係嘅，唔係因為聽日可能會發生，你知聽日啊嘛，唔係嘅，同聽日可能會發生嘅事咧係冇關嘅。我剛才回應過嘅啦，唔係為咗想安撫示威者，然後先咁做嘅。點解要用咗咁多時間呢？嗱，如果你仲記得我所講過嘅説話，其實我都講咗，我都係同意上個星期日有好多人出嚟遊行，但係大體嚟講咧都係和平嘅。呢個就係香港啦，我哋時不時有類似嘅係遊行，但係去到禮拜三。那個分歧，社會上關於這條條例草案的意見的分歧已經是去到是有暴力非常之激烈的衝突，有人受傷，在前線的是警務人員是迫於無奈都要採取有關的是措施，所以我就跟自己說，我是要做些事，我是要果斷地行事來到去處理這件事，究竟怎樣才可以盡量就是回復是社會的安寧，怎樣是可以避免有更多的執法人員和一般的市民是受傷。這個呢就是星期三至到星期六的事情。 同時間我都跟很多人見面的，你都知道啦，喺呢一個咁嘅狀態，我只可以有一步，就是、有一個嘅決定。咁我就係喺政府內部同我嘅同事嚟一路去商量。咁呢個係我。